诸位同学大家好，请看感应篇第103节。这个是全文第15大段讲到家庭之物。贪婪无厌，咒诅求之。第一句这个意思就是贪心太重了。这个注解里面我们把它念一遍：以口取物悦览，因人之贪如口之事物，无有厌之，无有穷极也。这几句话了，已经就说得很透彻了。贪而无厌，这个罪过极重极大。下面引老子一句话说：“罪莫大于多欲，祸莫大于不知足。”知足者贫贱亦乐，不知足者富贵亦忧啊！世人贪求素饮，终归好散，故不必也。且又落下一场祸孽，更难了耳。这一段话我们要多念几遍，细细的去体会文里面的意思，再仔细观察现前的社会。我们就了解古圣先贤确实具足真实智慧。今天这个世界，贪婪之人为什么这么多？这造罪业，这是祸端，罪根祸端。为什么有这么人在做？不晓得回头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没有人教导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堂上时时刻刻提醒同学，我们同学自己能不能回头，有没有觉悟，很难说。天天在听，天天在学，还是不能回头，还是不能觉悟，或者是明知故犯。这个原因又在哪里？外面社会的诱惑力量太强大了，我们自己的智慧呀，非常薄弱，敌不过。如果说是遵守佛菩萨的教诲， 古圣先贤的训导，好像我们在眼前呢就吃了大亏了啊，上了大当了，便宜都被别人占去了，自己总是不甘心不情愿啊，于是怎么呢，明知故犯，甚至于疑惑啊，古圣先贤的教诲啊，那已经过时了，过去了，现在不适用了。有这种见解的人多，太多太多了。又有几个人了解事实真相？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肯吃亏，也愿意上当。便宜让别人去占，亏我们自己来吃。他为什么肯这样做呢？他晓得前面的环境不一样啊。我们今天吃亏呀，来生占大便宜。世间人现在占便宜，来生就吃大亏了。这个道理必须深入经藏，深解意趣的人他才懂得，他才肯做。解得浅，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没有看到将来的利益。我们眼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时代？自己要清楚。过去这是民国初年，丁福宝居士是个很了不起的人，入佛都有相当深的造诣，40岁的时候就把人生的真相啊看清楚了。对于世间一切诸法就没有留念了。他跟朋友说，他说我住在这个世间呢，就像旅游做客一样，知道这个家，这个财产事业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梦幻泡影呢，一丝毫执着留念的念头都没有了，他心得清净了，智慧开了，所以专心在佛法，专心在佛法是为前途着想，人有来世，来世什么时候来临呢？谁也不知道刹那之间，这一刹那什么时候到，没有人知道。也许几十年之后，也许三五年， 也许三四天，也许就在现在，一定要明了。啊，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头一天，告诉学生：世界乱了。啊，他说：诸佛菩萨、神仙降临，都救不了。业力不可思议。地藏经上讲啊，众生的业力能抵须弥，能深大海啊。业力不可思议，诸佛如来也不能转众生的定业。啊，这个不是诸佛菩萨不慈悲也。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众生的业力要能跟佛法集合起来，还能有救。啊，但是众生今天的业力跟佛法完全脱节。啊，上个星期，有台湾的几位出家的比丘尼来问我。啊，普里寺庙那么多，出家人那么多，为什么还有大地震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灾难？我问他，啊，我反过来问他，为什么灿云法师没有灾难？啊，他也住在那个地区啊。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讲啊，有庙无道啊，不能行教啊，不是庙多啊，啊，佛菩萨佛像多啊，那个地方就叫有佛法了。错了。问你这个地方有没有真正修行人？没有真正修行人呐。虽然出家了，还是争名夺利，还是互相毁谤，啊，彼此争信徒，不择手段，这哪里有道呢？啊，现在大家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，以为多建几个庙，多造几尊佛像，啊，佛菩萨就来保佑我们了。自己就可以毫无忌惮，为非作歹，啊，佛菩萨还保佑他，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我们自己要清楚，要明白，甚至于现在许多人出家，出家的意义都不晓得。学佛，佛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问题非常非常严重啊！啊，咒诅就是我们讲的赌咒。啊，在台湾很风行的。你看哪一届选举的时候，他们都赌咒啊，啊，还斩鸡头啊，啊，在这个神前赌咒啊，这是造孽。啊，不赌咒。罪过已经很重了，赌咒还求神明来包庇你，啊，掩饰你的罪过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 啊，中国古书里头有解释，聪明正直是为神啊，神聪明正直啊，神会接受你的贿赂吗？神会包庇你吗？接受你的贿赂，包庇你，戏弄你，那不是神啊，那是妖魔鬼怪啊。今天这个世间，我们要问有没有神，给诸位说，佛菩萨神都远离了，包围在这个世界里头是些什么东西呢？妖魔鬼怪。为什么妖魔鬼怪来了，这佛菩萨神仙都走了？感应道教，人以真诚善行就能感动诸佛菩萨，人要是自私自利，有恶行，你所感得的是妖魔鬼怪。那这佛家常讲嘛，众生有感呢，佛就有应，善的感佛菩萨应，恶的感呢妖魔鬼怪应。易经里面所说的嘛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呢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善与善感应，恶与恶感应。我们学佛的同学，天天读经，天天念佛，绝对不会到跳舞厅里面去，绝对不会到这个赌场里面去，你到里面去找一个都找不到，不是一类吗？它不同类吗？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赌咒这是误入正神，巴结妖魔鬼怪。诸位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不是这个事实呢？它的后果我们不说，大家都清楚了。所以我们细读感应篇，熟读感应篇，今天社会上种种现象你一目了然了，吉凶祸福啊，你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。怎样去吉避凶你也知道了，理论方法都明白了。我们学佛，特别是印光大师一生当中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，他的用意挽救当前的劫运，我们先前有空前的大灾难，这个灾难是非常非常明显了，普通人都已经能够觉察到了，我们要掌握着机会，有一天的机会认真干一天。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绝不随顺众生作恶，一定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从心上改起，尤其是学佛人，学佛人当中尤其是出家人，从哪里改呢？不为自己去着想，一切要为苦难众生贡献我们一点心力，正是古人所谓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这是一念慈悲也。我这么大年岁了，为什么天天还要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，还有一些地方邀请还要劳碌奔波，你们诸位能体会吗？不为自己，为众生，为佛法了。如果为自己，我跟很多同学讲过，我希望早一天能够隐居，远离都会，找一个小乡村里面去隐居，你说多自在呢？读书诵经念佛，这个机会我有啊，我可以做得到啊。可以安享晚年呢，为什么还要这样辛苦奔波？是因为这个世间呢，没有人讲经说法。如果有人讲经说法，我决定不干这个事情了。我希望这边培训班的同学能够好好的学几年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教下去了。我不在讲台上了，总得有人接替，我接替李炳南老居士。李老师一生讲经说法，97岁往生，往生前两个星期还在台上讲经，他老人家给我们做榜样，给我们做示范，绝不求自己的安乐，舍己为人。我们学佛菩萨，我们将来的去处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这一生当中受一点辛苦算什么？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